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康妮，今天又到了咱们媒体课程的时间啊。 对的， 今天呢，我们选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视频，又唱又跳，个人制作的 MTV 送给大家啊。 是的， 那今天的这一篇呢，其实是近几年全世界都很流行的，算是草根阶级制作的啊， 就是生活在社会比较底层的一些人， 嗯， 是相对于明星而言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说我们社会大众普通人嘛。 对， 这个人呢制作了一首歌，然后还载歌载舞拍了一段 MTV 放在 YouTube 上面。那当然呢，通过这个 ChinesePod.com 所提供的链接，你一定要去看一看今天非常精彩的，而且蛮有社会深刻意义的一首歌曲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被逼的。 被逼的，那当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事情都是被逼的， 嗯， 比如说读书、上班、买房买车、结婚，可能都是被逼的啊。 对， 那很多人就说把我们的天性啊，中国人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呢，都有一点改变了，不想做坏人，但是被逼的没办法。今天这首歌曲呢，想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思想，这么一个主题。当然在这个歌曲里面没有什么太难的词语，但是呢我觉得他写的，第一是歌曲就是很容易，我们说朗朗上口。 对， 然后里面有很多押韵的这个语言，嗯，那当然 Connie 这个视频上面，啊，还有歌舞的编排也让你蛮印象深刻的，对吧？ 对，我们可以感觉到创作这个的人非常的煞费苦心吧，因为你看最开始那个人物，他穿着白色的衣服，他的造型我们一看就感觉非常深刻。 嗯，你有没有眼前一亮，白马王子啊？ 有啊， 然后近看脸就很失望，丑得不得了。 对，我还以为是以前那个白马王子周润 发 又出现了。 对啊，然后一看脸差得远呢。 对， 但是就要给人这种搞笑的效果啊。嗯，然后呢他是主角嘛，又唱又跳，在他的旁边还有一群伴舞的人是穿着黑西装的，对吧？ 嗯，这样就黑白比较分明，一个老大，后面都是小弟。 嗯，然后这段 MTV 里面呢还有一个打扮很简单，看起来很淳朴很纯洁的人啊。 嗯， 你觉得他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是代表徘徊在这个中间的一个人，就是他的思想还是没有变坏，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 嗯，比较像我们说的社会新鲜人，对吧？刚刚从校园里面出来啊。 嗯，对， 穿白衣服的还有黑衣服的都代表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混了很久的人。 对， 所以他是比较迷惘的。那其实在社会上混了很久的人呢，他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做法你会认为是不好的，是坏人，但是我们自己也不想这样，我们以前呢都是一个个良民，是被逼的啊。就这首歌的这个题目还有副歌一直在唱被逼的被逼的。那康妮，良民是什么意思呢？ 良民呢是说不干坏事那些品行比较好的老百姓。 嗯，就是很品行优良的人啊。 对， 那咱们都是良民嘛。 嗯， 对不对？还有一个意思相反的词叫做 刁民。 刁民， 对， 刁是什么意思？ 刁就是说比较阴险狡诈的人 啊。咱们中国人讲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啊， 对， 也是最被大众所知道的一句话。 嗯，他是说人呢一开始呢他的本性其实是善良的， 嗯， 是好的。 哎，康妮，那人之初性本善后面一部分是什么？ 后面一部分是性相近习相远。 嗯，意思就是说先天的性格啊什么可能是比较相近的啊。 嗯，那些善良的本性是比较相近的。 对， 那么后来呢由于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不同了，他们的习惯性格就会差异越来越大了。 其实也就是今天这首歌被逼的所表达的。 对， 都是很身不由己的，对吧？ 嗯， 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的意思呢，它是说身体不是由自己来控制的。 嗯， 也就是说一些想法啊事情啊不由自己来做主。 哎，经常就是我们在为自己开脱或者找借口的时候可以用哎呀我身不由己啊。 对，也就是暗示有别人或者被一些其他的事情逼着。 对，反正我就觉得你想给自己找借口的时候这是特别好的四个字，我不想伤害你但是身不由己。我没办法，人被形势逼的啊。 对， 那今天因为这是一首歌曲嘛，所以语言上面呢就有很多押韵的地方啊。 对， 比如说有一句唱的我不做个坏蛋就得滚 蛋， 嗯，哎，坏蛋和滚蛋， 是 后面都是蛋，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歌啊，可能也只能在 YouTube 上面，就是自己草根制作。如果是正儿八经的一首流行作品的话，这个滚蛋肯定不能用啊，这样的词。 嗯、对，这个词就是比较一个贬义的， 对、 啊，一个骂人的那种粗俗的话， 嗯、对，粗话啊、嗯，我们说的粗口。那哎，你相不相信他歌词里面像唱到的我不欺负别人就会吃亏啊？ 我觉得不会啊。 嗯，所以康妮还是一个人之初性本善，你还是本善啊，这个社会都没有改变你啊。 我觉得我不欺负别人，别人也是不会来欺负我的。 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这个犯其实就是冒犯的意思， 对， 对吧、 嗯、 去故意的挑衅啊、 嗯、 或者让人家不高兴 找麻烦。 嗯，对，我不欺负别人就会吃亏，那这些都是被逼的被逼的、被逼的。其实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曲你自己喜欢吗？ 嗯，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它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思想。 嗯，第一次看觉得还挺好笑的，因为它就是很有讽刺意味，对吧、 嗯、 调侃。整个的制作就故意搞的是八十年代的风格啊、 嗯、 Disco 的电子舞曲啊，然后你看他们里面的不管是歌曲的旋律还是舞蹈的编排都是很过时的啊、 嗯、但是它又结合了一些现代风格。 嗯， 就比如说很流行的千手观音的舞蹈。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伴舞的黑衣人。其实千手观音是我们高级课程也介绍过它啊、 嗯、 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多的手的一个观音的形象。 对， 那么前两年在中国春节晚会上呢，有一个聋哑人艺术团、 嗯、 他们表演了这么一段千手观音。 对，非常震撼。 对，然后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嗯、 然后就出来很多模仿或者说恶搞的，对吧？ 对， 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哎，又看到一些押韵的这个语言了，就是被逼的被逼的被逼的，全世界都不卖 XO 给你，你只能被逼的出来四处寻觅。所以你和觅是一个押韵啊。 对， 那四处寻觅的意思就是 四处寻找， 到处去找，对吧、 嗯、 四处寻觅啊。但是今天我挺搞不懂的一点就是10万块一瓶的 XO 酒这是什么意思啊？全世界都不卖 XO 给你。 我猜想是买酒的那个人他找不到卖酒的地方，然后这个唱歌人就说我有酒，我10万块卖给你，你买不到的话就到我这里买。就是双方都是被逼的、 嗯、啊，所以它的含义就是在社会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不由己。那反正今天这个歌曲里的主角我一看就不是好人嘛，所以他自己也唱我们就是黑帮，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 对， 黑帮的意思就是黑社会。 嗯， 对吧，帮就是帮派。 对，帮派那些黑社会的组织。 嗯，这个帮就是一帮人一伙人的意思啊、 嗯、 那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黑帮经常说的话。 对， 好像在杀人之前就会说这么一句话啊。 嗯， 其实也是说我是身不由己，但是别人雇我杀你，我替人消灾。 对，我拿了别人的钱我就要帮他解决事情 啊，这个就是替人消灾的意思啊。 对，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其实这个观念在我们中国人一直存在着。 嗯， 就像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破财消灾。 哎，都是消灾的概念、 嗯、 好像就是说生活里面会有很多的灾、 嗯、 就好像这个孙悟空唐僧去西天取经，对吧，会经过很多的7749个劫难啊。 对，劫难过后就获得了重生。 哎，但是中国人的观念呢，就是你做一些事情或者花一些钱是可以把这些灾难化解掉的。 对， 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生，但是呢你做一些好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发生了、啊、 对，我们觉得钱财嘛乃身外之物 不重要，自己的这个平安最重要啊。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个东西被偷掉了，然后别人安慰你就说哎呀这个花钱消灾，对吧， 对， 破财消灾、 嗯 就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方法。 对的、 哦、其实今天这个媒体课程呢是给你也选择了一个比较新鲜的方式， 嗯， 看一看现在其实在中国啊草根的网民社会大众呢也很有创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啊，经常在网上自己发布一些东西。 对，而且现在这些作品越来越多，而且它的选材啊构思都非常好。 嗯，那康妮自己会经常看这些草根的创作吗？ 空闲的时候我会去看。 看。 嗯，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创作？ 我没有创作，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啊。其实今天这个人，我们想在网上找一些他的背景资料，对吧？创作被逼的这首歌曲，这个白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啊。 对，是一个神秘人物 啊，可能自己也不想出来吧。这个是挺特别的做法哎，因为好多人他在网上发布一段视频啊，发布一些作品，就是想吸引注意力，然后 对，想出名， 对对对。但是这个人倒不一样啊， 看来越神秘越好。 哎，也可能他就是故意吊起大家的胃口， 对， 让大家很好奇，然后再发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看，讲到中国的文化，不仅有灿烂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发生的国家大事、社会的新闻热点，更有一些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们，也都是文化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啊。 对，其实走进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乐事吧。 那现在的中文播客高级课程呢，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应的改动，会越来越增加课程还有选题的多样性。然后呢，在我们平时的这个高级课程里面，对话的长度也会缩短。其实我们就是想能够更有针对性、更有深度的来分析和解释一些词语和用法。那希望你能够继续支持中文播客高级中文。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再见。